咋咋？你不会真的要跟我哥离婚吧？哎，我和你哥呀，这个问题可不是简简单单能够解决的。我总觉得吧，我要是再怎么和你哥过下去，我和你其实没什么区别。海丽不解，看着于微微。于微微苦笑道：“哼，爸妈总担心你会孤独终老，可是最孤独的不是一个人生活，而是明明有丈夫却跟单身一样。单身至少还自由呢，可是我呢，内心总感觉无依无靠，没招没帽，身边的人不知道体恤，连最基本的关爱也没有，偶尔对我嘘寒问暖一次，倒像成了他对我的施舍了。”啊，我懂我懂，完完全全能够体会你的感受，我和八小根之间就是这样。你说的这些话我也对一个朋友说起过。哎，嫂子你别急，我哥那边找合适的机会我会和他沟通的。 已经将近晚上九点了，周宁静突然接到了傅丽丽的电话，说有个临时安排的聚会想邀请周宁静参加。问了一下参加的人，无非就是那群和傅丽丽交好的姐姐妹妹们，推不过周宁静便打扮了一番，随口跟方志远打过招呼便离家而去了。方志远不好拦着，只能由着妻子。方志远很想心存侥幸，傅丽丽不是骗子，但是方志远无法说服自己，他似乎都能够想得到被骗光了钱财的妻子会如何的歇斯底里。不行，他必须想办法拿回妻子的钱。他给陆泽熙他们打了个电话，过了一会儿方志远也离开家了。 傅丽丽说的聚会在一家新开的高档 KTV， 到了地方周宁静才知道今天是傅丽丽生日。她来的本来就仓促，没有任何准备，不像那些姐姐妹妹们挨着个的给傅丽丽送着生日贺礼。言语之中傅丽丽没把生日的事告诉周宁静，是在替宁静着想，不想让她破费。周宁静平日里总和这群人混在一处，分居后尤其是这样，他们确实是比自己有钱也有本事，可是一个生日礼物他周宁静还是拿得出手的。他略感有些生气，却不能扫傅丽丽的兴，只好临时订了一束花。于微微和海丽还在茶楼呢，两个人正在说着提己话。于微微问道：“哎，海丽，难道你就没有想做的事儿啊？”海丽想了一会儿才说：“有倒是有，不过……”话没说完海丽自己就先笑起来了。于微微急了：“哎呀，你倒是说呀。”很多年前吧，我是说啊，我没结婚之前，我呢想开一个自己的小店，和你爸你哥一样开一个五金店，是不是？海丽赶紧摇头：“哎呀，我特别想开一家甜品店，奶茶呀咖啡呀蛋糕面包什么的，多浪漫呢。”“那你就开呀，我支持你，要是钱不够我借给你呀。”“嫂子，不是钱的事儿，我呢什么都不懂，怎么开呀？投钱进去不也是打水漂吗？”“海丽，这简单呢，不懂不懂学呗。正好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是开咖啡馆的，正打算招人呢。”“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什么都不会， 人家招的是学徒。听说原来那个女服务生年底就要回老家结婚了，老板呢正好想找一个人，你先跟着他学学手艺呗。我行吗？海丽，你能不能对自己有点信心呀？我现在要不是为了孩子，我早出去工作了，不管干什么，至少不用伸手向你哥要钱，这就行了。你看你看你，这不是我的事儿呢吗？你怎么又扯上我哥了？嗨，我这不是话赶话，客观陈述吗？女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，再不济也要有自己的工作。在中国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叫做家庭主妇或者全职太太的职业，在那些男人看来，这种女人全都是一些吃闲饭的。海丽苦笑着说，哼，嫂子，你哪来的这些愤世嫉俗？好男人总是有的嘛。连我这种离了婚的都没对男人绝望，你怎么老这么想啊？这可不行啊。哎呀，行了海丽，你先别管我怎么想，我就问你，你那个什么甜品店的梦想你还要不要实现了？要的吧，坚定点儿，要的。好，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给我那个朋友，我让他联系他的朋友。嫂子，你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绕啊？嗨，绕不绕的都没关系，主要啊是得解决问题呀。海丽点了点头。不一会儿那边果然有了消息，说是让于薇薇带着海丽直接去咖啡馆面试。海丽虽然不抱什么希望，心里还带了点忐忑，但是嫂子那么热情，总不能驳她的面子呗。到了咖啡馆，见到老板本尊，海丽都傻眼了。眼前的这个男人不是别人，是明航。上回这两个人还阴差阳错的被安排相亲，这一回倒改成面试了。于薇薇一看海丽认识明航，更高兴了，当着明航的面把海丽好一顿夸，弄得海丽感到特别的尴尬。 自从明航盘下了安文的旧时光咖啡馆，他就没少头疼。这回呢，是帮他看店的远房表妹年底呢要回老家结婚，明航不得不重新物色店员了。可是明航哪敢随便收海丽呀，只说让他回去等消息。刚巧方志远来了电话，让大家到陆泽西家集合，说有要紧的事情跟他们商量。明航就想，等见了老八，征求了他的意见再做定夺吧。 离开旧时光咖啡馆后，于薇薇本想送海丽回海家，可是海丽执意要回自己家。于薇薇和海丽一起上楼，两个人晚饭都没怎么吃，有些饿了，于是煮了面条吃了。吃完了之后，于薇薇突然问起明航其人，这会儿海丽是真把嫂子当成闺蜜了，便说了明航和老八本来是同学哥们儿，还把自己如何阴差阳错和明航相过一次亲的事儿告诉了于薇薇。明航只是于薇薇朋友的朋友，他只知道明航是从北京回来的，在广告公司上班，开了家咖啡馆。于薇薇问，哟，那这么说那个明航还单着？怎么了？你不觉得你和那明航啊有那么点缘分吗？哈哈哈哈，嫂子，你可不能这样， 见到个单身的就拉过来胡乱和我配对啊，不能这样。哎呀，我看那明航这人挺不错的呀，他单着你也单着，嘿，你们俩没准能够发展发展呢。行了，开什么玩笑啊。哎，那我问你，如果明航真的要请你去他店里，你愿意不愿意啊？海丽似乎犹豫了一下说，说真的，我实在不想跟巴有根有任何纠葛了，明航毕竟是巴有根的朋友，这事儿我还真得考虑考虑。 陆泽熙在家里等着方志远他们，老八和明航来得最早，方志远和毛俊还没有到，明航便说了海丽来咖啡馆面试的事情，也想征求一下老八的意见。老八说，只要海丽自己愿意啊，你也觉得没问题，我有什么意见呢？离开海家之后，老八想起了于薇薇说的那番话，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就是你们这些男人，人渣儿，从来不把女人当回事。他巴有根算哪根葱啊？啊，和海丽过得不开心了，说离就离，说不要海丽就不要海丽。海平，你的脑袋进水了呀？巴有根可是抛弃过海丽的，这会儿你们又要把海丽塞给他，就是因为海丽不能生孩子。怎么了？女人就非得生孩子吗？合着女人在你们的眼里那就是行走的子宫啊，不生孩子就没价值了，就不配得到爱情和婚姻了吗？啊，是啊，易薇薇说的没错，但巴有根真的没有好好的想过海丽要的是什么。他现在急着要跟海丽复婚，只是因为有了亏欠，海丽也说了，那份亏欠和愧疚是撑不过下半辈子的。我听那个于薇薇说，海丽啊，以后想开个甜品店呢。老爸更觉得汗颜了，还有这事儿啊，我倒是头一回听说。要不这样，你先收起海丽，让她跟着你表妹学做甜品什么的，帮你看看店。要往后啊，往后我再想办法啊，给他开一家甜品店。干嘛要开店呢？我都想好了，只要你没意见，以后我可以和海丽合伙。这咖啡馆的生意，我以前想的确实是简单了，没有合适的人手，我一个人哪忙得过来啊。什么都不说了，兄弟，你这份情啊，我以后慢慢还。说什么呢？我知道你想帮海丽，我这就是做个顺水的人情。明航笑着说。急促的敲门声，陆泽熙开了门，只见毛俊红着眼睛冲了进来。老陆，借我点钱。 毛俊开口借钱，这还是头一回，众人不无诧异。他们几个就属毛俊不缺钱了，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小富二代呀。再看毛俊的状态，红着眼，一身的烟味儿，嘴唇都干裂了，双手还直哆嗦。 方志远连忙问，哎，毛俊，你这怎么了？毛俊看了他们一眼， 我就借5万，你们谁有？谁有赶紧拿出来。 大家面面相觑。陆泽熙说，你借钱干嘛呀？你总得先告诉我们吧。 不然我们就是想帮你。废话，我借钱当然因为我需要钱了，怎么着，那么多年的哥们儿还担心我不还是不是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老八靠近毛俊说，哎，怎么着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 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行，你们不借是吧？行，我自己想办法去。 毛俊说着就往外走。 借，我借还不行吗？ 陆泽熙掏出了手机，我用支付宝给你转。 毛俊点了点头，带上门就走。明航担忧地说，哎，我说老陆，你这什么都没有问清楚，你怎么能就把这个钱借给毛俊呢？我看他那样啊。陆泽熙拎起了外套。想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这还不简单吗？赶紧跟上他呀。方志远急着往外走。那你倒是快点啊。陆泽熙说，放心，我知道他往哪儿去。众人看着陆泽熙。 原来毛俊最近在地下赌场玩的事儿，陆泽熙早就知道了，他只是没有点破，只是想给毛俊留几分面子，想着毛俊不是什么惯赌，输几把就能收手，没想到他却输红了眼了。四个男人上了陆泽熙的车，往地下赌场驶去。地下赌场内，毛俊把5万块钱转给光头，光头很快兑了现金给他。这5万是毛俊最后的赌注了。之前胡古月给他的银行卡，卡里那50万已经没了。毛俊本想取出10万，还给光头就走的，可是禁不住光头劝说，到底还是坐上了赌桌。只是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毛俊，他反而越输越多，弹尽粮绝。急于翻本的毛俊想到向陆泽熙借钱，陆泽熙他们赶到的时候，毛俊只剩下不到10000块了。 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毛俊有些恼羞成怒地看着陆泽熙，不至于吗？不就捡一点钱吗？是还玩上跟踪了这个。陆泽熙没理毛俊，对一旁的光头说，我也想玩两把。毛俊急了，老陆，你赶紧带他们走。陆泽熙看了明航一眼，怎么了？你能玩我就不能啊，我带钱了。只见明航打开了手里的一个黑色塑料袋，袋里边放着10来捆现金，少说也有10多万。毛俊推着陆泽熙，你们倒是快走啊。光头拉住了毛俊的手说，哎，都是朋友啊，一起玩怎么了，热闹。 光头冷眼看，陆泽熙等人都是生面孔，想来跟毛俊一样，都是赌场菜鸟，不过是意气用事，想替毛俊翻本，送上门的钱不要白不要啊。但是光头哪里知道，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陆泽熙什么阵势没见过呀。他摆地摊那会儿跟一个落了难的老哥学过几手老千，不说多么完美，可是糊弄一般的赌徒那是绰绰有余。果然陆泽熙一上桌，很快便连本带利把毛俊这些天输的钱全都给赢回来了。光头见对方来势汹汹，想耍赖，硬是不让陆泽熙他们走。可是无奈陆泽熙他们人也不少啊，加上毛俊有5个呢，1米8的老八和浑身肌肉的明航看着他都不好惹呀。再看陆泽熙，言谈举止中分明就是个好江湖，看来在卯城也不是什么小人物啊。光头只好先放他们走了。 明航提着现金，陆泽熙和方志远左右护着毛俊，老爸走在最后。一行人看着淡定啊，其实也是心虚的。出了楼道跟疯了似的往车上跑，等上了车，陆泽熙一看表说，差不多该来了。陆泽熙的话音刚落，两辆警车呼啸而过，在地下赌场的那栋楼前停下了。原来在陆泽熙还在赌桌上的时候，方志远已然偷摸地报了警。

就陪着你一起进派出所去。 嘿，是。 老八推了毛俊一把，你别哭了行不行？你丢不丢人呢你？毛俊哭得更厉害了。送毛俊回家之后，众人才想起来，今天是方志远约大家到陆泽西家聚头的。方志远叹了口气，说起了周宁静投资富丽丽公司项目的事情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一时也没有特别靠谱的办法。只说，不管对付富丽丽还是周宁静，暂时啊那都不能够打草惊蛇，只能是走一步说一步。 高档 KTV 超大包厢内，傅丽丽正搂着她的司机小米唱歌呢。周宁静略有些局促不安，看了看表，已近12点。虽然方志远并没有给周宁静打电话，但是他们毕竟刚刚结束了分居生活，周宁静担心方志远会多想。他站起来想跟傅丽丽道别，不曾想醉醺醺的傅丽丽玩得正嗨呢，他拉着周宁静不让他走。傅丽丽满嘴酒味儿，差点没把周宁静熏过去。 哎，你要走了？你就是不给我傅丽丽面子是吧？哎，上酒啊，继续上上上啊。宁静，我跟你说啊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这还有酒逢知己千杯少。哎，你怎么喝呀？你喝呀。 小米拿过了一杯酒递给周宁静。 静姐，傅总今天难得高兴，您就赏个脸喝一杯呗。 周宁静赶紧说道， 哎，我不喝酒，我是真的不。 周宁静话还没说完，傅丽丽抓过小米手里的酒就直接往周宁静嘴里倒。 你喝你喝呀。 周宁静连衣裙的前襟湿了一大片，只好去洗手间处理。洗手间的外面是男女共用的洗手池，周宁静拽着连衣裙的前襟往烘干机上凑，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狼狈又很滑稽。 宁静，有人在叫他。 周宁静慌乱抬头，在大镜子里看到了麦克。 麦克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 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在麦克的眼睛里边，周宁静可不像是沉迷于夜生活的女人呢。 周宁静拼命地用纸巾擦着前襟儿，一边说 啊，一个朋友的生日。 哦，麦克脱下了自己的外套，不由分说披到了周宁静的身上。麦克按了按他的双肩，最近他好像又消瘦了不少。 小米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过去。 哎，静姐，你没事吧？ 麦克的手还按在周宁静的肩上，两个人看起来像是在做搂抱的动作，周宁静一时红了脸。 小米看着麦克说， 啊，这位是。 周宁静忙说，啊，他是我的上司。 麦克也松开了周宁静的肩膀，哦，我是宁静的朋友。 小米打量了一下这对男女，心里认定这两个人一定有鬼，想着周宁静这个女人平时看着一本正经的，原来都是装的呀。于是又觉得有些好笑。小米说， 哦，那既然都是朋友，那就一起呗，我们在888大包间，今天啊是我们副总生日。 哎，小米，不用了不用了， 这都挺晚的了，我再待一会儿我也该回去了。周宁静这么说着，也算是替麦克拒绝了。 麦克倒是很想看看周宁静是跟哪些人在一起混的，他笑着对小米说，行啊，反正那边的局也结束了，哎，宁静啊，我们走吧，刚好可以介绍你的朋友给我认识一下。 没办法，周宁静只好带着麦克回到了大包厢。那群姐姐妹妹一看周宁静带着一个男人回来了，一时沸腾，一个个的要和麦克喝酒碰杯，气氛再次推高。也许是碍于周宁静的面子，麦克显得很大方，马上就跟那些女人打成一片。 宁静，没想到啊，嘿，你还藏着这一手呢。哎，这男人不错呀，嘿，好好把握啊。 傅丽丽笑着捏了捏周宁静的脸。周宁静本能的反感，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，我和麦克就是同事关系，最普通不过的朋友。 哎呀，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。或许他方志远正在外面乱搞呢，怎么能就不许你遇到一个怦然心动的对象啊？就说这个麦克啊，长相气质，哪点比方志远差呀？我看他比方志远不知道强多少倍呢。 哎，丽丽，你真的喝多了？ 我没喝多，那是因为你太清醒了，装是吧？众人皆醉，你独醒，所以啊，你才活得比我们累，是不是？累不累？来来来，干，喝呀！ 傅丽丽给周宁静倒了一个满杯。周宁静顿了顿，举起杯子一饮而尽。 陆泽熙他们生怕方志远回家和周宁静有私起来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傅丽丽那个项目的事情啊，先不要再提，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确实眼下他们谁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说傅丽丽就是在行骗，万一再惊着傅丽丽，人家直接卷钱走人了，那不就更惨了吗？再说了，周宁静这个状态怕是跟周冲一样，早就被傅丽丽给洗了脑了，谁劝都没用了。方志远难免怅然，要是周宁静真的被骗了，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啊，以周宁静的个性，只怕呀从此就要抑郁成疾了。陆泽熙答应方志远，傅丽丽那边他会找默默帮忙暗中调查的，现在最要紧的是稳住周宁静，千万别露出什么来，到时候拿住傅丽丽的软肋了，再想办法把钱要回来。想来也只能这么办了。等方志远到家的楼下边，远远的他看到周宁静回来了，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身边还有个男人，从身形来判断是麦克无疑了。两个人走起路来相互搀扶，都有些颤颤巍巍，应该是喝多了。方志远忍住了愤怒，上前拉过了周宁静。 周宁静笑看着方志远说， 嘿嘿，老公，你来接我了。 一嘴的酒气，熏得方志远直犯恶心。麦克看起来略微有点失望，扭头就走。方志远本想叫住他，到底还是作罢了。 回到家中，周宁静吐了个翻江倒海，还惊动了早就入睡的王秀芬。王秀芬起床，骂骂咧咧的给女儿煮了醒酒汤。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，两口子才和好怎么就喝上了。 王秀芬还以为女儿女婿是一起出去的，便说道：志远，你怎么也不拦着点儿啊？那再高兴也不能喝这么多酒啊。宁静不会喝酒，你不知道啊。 妈，不是我让他喝的，我还想知道他是跟谁喝的呢。 你不知道？ 我当然知道，方志远这么想着，可是他没有说话。眼前浮现的是麦克和周宁静相互搀扶的样子。哼，哎，要不是他已经搬家了，要不是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，也许这个周宁静都敢带着麦克登堂入室了吧。 等周宁静酒醒，已经是后半夜了。周宁静似乎想起了什么，赶紧摸索着拧开床头灯。还好还好，确实是在自己家里。再转头一看，另外一个被窝里方志远睡得正香。恍惚之中，周宁静想起之前的一幕， Mike 送他回来，在楼下遇到了方志远。周宁静轻手轻脚下床，唯恐惊动了熟睡中的丈夫。到了洗手间内，周宁静发现自己已经换上了干净的内衣和睡衣，脸上香香滑滑的，想来丈夫还给自己擦了面霜。一时间周宁静五味杂陈，有说不出的悔意。他本就不生酒量，不该饮酒的，更不该让麦克送自己回家。想起来，要不是傅丽丽他们怂恿，他也不会让麦克送自己啊。明天一早等方志远醒来，还不知道要怎么盘问自己呢。周宁静知道丈夫对傅丽丽有成见，对麦克呢也有误会，可这两个人偏偏揉到一块儿了。可是一切都跟周宁静想的不一样。第二天早上，方志远不但什么都没问，还亲手做了早饭。两个人沉默着吃完饭，方志远提出要送周宁静上班。直到上班路上，周宁静再也憋不住了，说昨晚上和一帮朋友喝多了，刚好碰到了麦克，是麦克送自己回家的，等等等等。 方志远说，多亏了麦克，不然你一个人回家多危险呢。 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和麦克真的就是在 KTV 巧遇的。 我没误会。 海丽一早就接到了民航的电话，说要约他谈谈，言外之意就是民航打算聘用海丽了。海丽惶惶，这倒是超出他的预期，因为昨天面试民航根本没问和工作相关的种种。也罢，去和民航见上一面，当面婉拒了吧。海丽是真的不想和老八再有任何纠葛了，况且民航是老八最好的朋友之一。到了旧时光咖啡馆，民航和他表妹都在。民航的表妹是个九五后，正熟练地打磨着咖啡豆。小姑娘一看要来新人了，非常高兴。本来嘛，她突然要回老家结婚，还挺担心给表哥添麻烦的。 啊，我叫小南，你放心，我呢，会把我学到的，我会的，毫无保留，我都交给你。啊，对了，学不会，包退学费。 你说什么呢？我请海丽过来，那是要给她开工资的，哪儿来学费呀？ 哎，你可以先收一点学费嘛，她要是学会了，最后也留下了，咱再把学费还给人家，这对你不也是一个保障吗？ 行了行了啊，海丽还没有入职呢，别吓着人家了，你赶紧的给我们俩煮一壶咖啡去。 好嘞。明航兄妹俩的这份爽朗瞬间扫去了海丽心头的阴霾，她也放松了许多。 等小南送上了温热的咖啡，明航和海丽这才聊了起来。 海丽有些为难，哎，明航，这份工作吧，我确实挺喜欢的，但是，啊，我也实说了吧，明航，因为你和老八是朋友，我觉得我在这儿待着不合适，要不你再找找别人吧。 啊，就因为老八？海丽啊，我这为了跟你碰面啊，我今天上午还特地的请了假呢。你也知道广告公司那边我还上着班呢。 哎呦，那对不起，我 哎，我不是这意思啊，我是想说我请你啊那一片诚意，跟老八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我知道和老八没关系，可哎，明航，我这么说吧，你和老八是朋友，那他往后总会来你这儿吧，你说呢？我不想再见到他。 哦，明白了，你还没放下。 不可能。 不是，你要真放下了，就算老八天天在你的眼前的晃也无所谓啊，是不是？ 海丽不说话了。 海丽啊，你看啊，我盘下这间咖啡馆，我纯属冲动啊，对经营啊什么呀，目前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我不是没想过改变经营思路，不要搞得跟现在一样的小众，但是怎么说呢，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。本来嘛，这周边的商圈啊，写字楼啊，啊，我们可以做简餐，还可以做外卖，但是目前来看呢，我们店里的品类人力都大大的不能满足。小南呢，年底就得回老家了，不是，你让我上哪儿去找合适的店员呢？哎，我知道啊，你有超市导购的经验。 看你说的，推销洗衣液和经营咖啡馆，那能一样？ 那怎么不一样啊？那都是往外卖东西啊。哎，况且微微说了啊，说你一直想开甜品店，到时候咱们俩可以合作呀。 我行吗？ 把那个妈字去掉，我相信你。你啊，一定行。 那让我再考虑考虑。哎呀，姐，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呀？小南端来一个小果盘放到海丽面前。姐，最近来面试的人可不少呢，但是我哥能看上的只有你。我哥说了，说你们是朋友，他相信你的为人，更相信你的能力。我哥还说，往后你们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，这咖啡馆啊，有你的一半呢。要不是我男朋友家催得紧，非要让我结婚，我才不回老家呢。我呀，也想当一回咖啡馆的老板娘，过过瘾。海丽笑了，她一抬头触到了明航的眼神，明航也在笑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如花。 87.6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中国人》，陈维登作词，杨一博作曲，平安、曹福佳、周鹏、王哲演唱。 你抖落人生的仆仆风尘，平凡梦想点亮